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有一日，我突然之间心血来潮，拿着一堆零食和饮料，谂住去找一个朋友倾偈。嚟到佢屋企附近之后，佢叫我喺公园仔度等下佢，话佢即刻就到。于是我就喺公园嘅凉亭嗰度等紧佢，然后食住零食，饮紧饮料。晚黑嘅公园仔好静局噶，亦都冇咩人。等咗一阵之后，朋友出现咗啦。佢对住我入咗一下手，我睇住佢行过嚟，突然之间。我见到佢后边唔远嘅地方出现咗一个人，而嗰个人好慢好慢咁跟住佢。朋友一下就入咗个凉亭嗰度，我哋就倾咗一阵偈。而我又望咗一下嗰个人，我离远望住嗰个人，嗰个人成身黑，手上边好似揸住一个袋。佢依然行得好慢，慢慢行埋嚟。天色就好暗噶，啲路灯又唔系好光，再加上佢好似着住黑色嘅衫，所以好难辨识。而呢个时候，我就问我嘅朋友：你识唔识后边嗰个人噶？我朋友顺住我只手望咗过去，佢好惊恐咁问我：咩事啊？我话：嗰个人从你一出现就跟喺你后边咯，我仲以为你哋识嘅添。这个时候我朋友面都青晒咁同我讲：边度有人啊？你系咪睇错咗？我话冇啊。突然之间我啊咗一声，同我朋友讲：佢好似行緊过嚟啊。我朋友成个人慌失失咁行埋我隔离，揽到我实一实：唔好吓我，我好驚㗎。虽然那个人离我们还是有些距离，但是我突然之间看清楚了他手上拿的是什么。那个不是一个黑色的袋啊。这个时候我都不出声了，嗱嗱声拉着我的朋友就冲了出去。凉亭那堆零食我都不理了，因为那个行紧埋嚟的人条颈打上是空的，他没有头的。佢手上边嗰嚿黑麻麻嘅嘢就系佢嘅头啦。喺我同朋友走夹唔唞嘅时候，我嘅耳边突然之间传嚟一个刺耳又低沉嘅声喺度讲： 你系咪喺度望紧我啊？ 我吓到拧转头，嗰个人离我哋仲有一段距离噶。咁喺我哋后边讲嘢嘅人又系边个啊？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